迎风布阵，索克萨尔。两位术士其实根本还没有开始交手，但两人之间却已经好像蹦出了战斗的火花。至于卢汉文，他其实才是这一小片战斗中最活跃的那一位。可是这样一个年轻的选手，相比起魏琛和喻文州，实在有些缺乏故事。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此时就有漠视了他的发挥，而是将话题放在了蓝宇这两代术士在场上的相撞。其实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远比赛场上的任何一位都清楚两队的调整和变化，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却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变成怎样，两队支持者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儿。场上多点开花，现场观众都不知道该将视线集中在哪儿好了。倒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省去了选择的烦恼，转播画面切在哪里，他们看哪里就是，选择的纠结就交给导播吧。而此时，配合潘林和李一博的话题，画面当然是暂时交给了这端的三人。不过，有关两代术士的话题说得再天花乱坠，到底也无法改变此处最为积极主动的人是卢汉文。重剑剑客刘云的攻势声势惊人，但是魏琛的应对呢？ 魏琛的迎风布阵在绕着石头跑。 潘林很努力，他试图将魏琛的应对用非常高明犀利的词汇描述出来，但是残酷的事实却让他的描述显得十分拙劣。 很有效的走位， 潘林非常苍白的又补充了一句，而后向李一博狂递眼神。 帮我呀，老大！ 潘林暗示着，他实在不知道这场面怎么能说得壮观激烈了。 不怎么高明好看的方式，但是呢，很有效的躲避了卢汉文的攻势，不是吗？电视机前的很多接触荣耀不太久的观众可能并不太熟悉这位魏琛选手的风格。怎么说呢，这位选手对胜利是非常很执着的，为了胜利他并不会太在意场面上的华丽与否，他只会选择最合适的手段。 潘林叹服，概括来说不就是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吗？但看看人家李一博这描述，愣是将这种不怎么好听的说法扭转成了一种貌似非常高尚的情操。 哈，卢汉文打得也很可爱啊！哈， 潘林迅速进入李一博的节奏，堂堂季后赛的决胜对决，他居然扔出了可爱这样的形容词。但事实就是，魏琛和卢汉文这一老一少绕着石头你追我赶的战斗，实在如同儿戏一般。可爱这个衍生词应该还不错吧。 喻文州很冷静了，看起来并没有插手这边的意思。 我想他应该会从全局角度介入这场战斗吧，星星这边可也还没有全数出手呢， 让我们看一看那边的情况吧。 围着石头转圈圈实在没什么好看，两人说的天花乱坠的蓝宇两代术士的对决结果也没有发生。随着导播将战斗画面切换到另一段，两人都有些意兴阑珊。 郑轩在掩护黄少天撤退， 潘林先概括了一下这边战斗的主线。 轰轰轰， 郑轩的弹药专家虽非张家乐那样百花式，但是百花式打法但凡是弹药专家选手都会有所借鉴。郑轩此时一边铺设光影掩护业余生凡，一边分担着攻击阻挠叶修和方瑞两人角色的追击。 喂，你这家伙很有干劲吗？ 黄少天此时压力骤减，而向来无精打采的郑轩此时注意力却是高度集中，这让他倍感欣慰。蓝宇的每一位果然都是值得交付信任的好伙伴。 YLSD， 郑轩已经忙得只能答复四个字母了，但是熟悉他的蓝宇诸位一看，立即看出这就是他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 压力山大是吗？不用这么惊慌吧。 徐景熙的灵魂愚者就在附近，叶玉生凡和枪林弹雨都在他的治疗范围内，他有自信 只要自己不被干扰，就可以保住两人的角色。这要不是还没有完全摸清星星的部署，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完全就可以转向，在郑轩枪林弹雨的掩护下和他治疗的支援下直接发动反击了。但是敌情不明，在这里和星星发动决胜负并不是明智的举动，所以蓝雨还是做出了他们最习惯最熟练的举动，先稳守再反击。于是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在他们二人的辅佐下稳稳后退，眼看就要和枪林弹雨相接，连成统一战线。忽然一道澎湃无匹的光亮从天而降，卫星射线。这一击来得突然，但黄少天和郑轩的反应都算及时，连忙朝旁闪让。卫星射线直轰地表，立时就掀起滔滔沙浪，跟着分出的四小射线旋转着扫荡着，细沙再次被击得汹涌澎湃。卫星射线在这个沙地上竟然造成了这样的附加声势，细沙翻涌着，地上被走过的一道道射线划下残留的痕迹，黄少天和郑轩两人的节奏完全被扫乱了。卫星射线，枪炮师苏慕城，这么说来星星是无治疗阵容。黄少天脑中第一时间闪过的就是这个念头，再然后就已经看到了那边一栋残缺不齐的小楼断层上，沐雨成风因为攻击终于暴露出的身形。那么就剩乔一帆的一寸灰了，在哪里呢？那冰镇之后就再没出手，是等待时机偷袭布阵，还是说他跑去和治疗进行交换了？不管是什么情况，此时都是决胜的良机啊。对方没有治疗，蓝雨完全可以用大开大合的攻击方式和星星进行强行交换，压低他们的血线呢。机会，这是机会，荣耀最大的机会主义者面对如此良机，整个人都沸腾起来了。他忘却了一人在这里和星星周旋的疲惫，心中装载的只有燃烧起来的热血。 反扑！ 黄少天在频道里吼着，直接用了扑这个字眼，可见他此时的决心有多大。话刚说完，他的业余生凡就已经调转身形，再不想着撤离，反身就朝着居魔笑和海无量两个角色杀了上去。 郑轩跟上，治疗掩护。 黄少天迅速的也给了那二人指示。比赛场上指挥当然是队长优先，但是指挥也不可能像个提线木偶一样操控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尤其他们的队长，他们的指挥还受手速硬伤所限，如雷霆萧时清那样刷屏的指挥指令他们从来无缘的见，他们最常看到的就只是黄少天刷屏的垃圾话。正因如此，蓝雨战队需要提高的战术自觉性，在指挥较少的情况下，更多的需要队员自行做出判断，形成配合，来实现通常情况下喻文州给出的战略目的。而这一次原本喻文州给出的战略意图是掩护黄少天撤退，而后全队会合，但是现在黄少天却做出修改，在这时他发出了反击的号角。没有讨论的时间，看到黄少天已经让角色反身攻击，就算郑轩和徐景熙有不同看法，也势必要先配合黄少天的举动。蓝雨的团队就是如此，他们总会选择共同进退。双方交火，郑轩和徐景熙立即明白了黄少天的意图。星星看起来是没有治疗，于是依着这种节奏，两人也瞬时间奔放起来。只是没有治疗的星星第五人在哪里呢？是去替换治疗了，还是说在哪边等着启动陷阱？这个问题两人也关心起来，他们留意地形，留意叶修和方瑞两人的举动。二打二，叶修和方瑞有苏慕城枪炮师的火力支援，黄少天和郑轩拥有徐景熙的治疗保护。攻击方面星星火力更强劲，但是蓝雨治疗所带来的保护却完全弥补了他们这方面的缺憾， 最终制造出有效伤害的反倒是蓝羽一方。宇文周始终没有出手，在黄少天已经开始锐利反击的时候，他依旧在冷静地审视着局面。星星的第五人呢？他始终关心这个话题，地形在他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始终假设不出镇鬼可以在哪里进行一气爆发的埋伏。说是古城，但因为是遗址，全是残陋，地形说起来还是通畅八达，这样的地势下似乎并没有一个位置是可以镇鬼在瞬间就用鬼阵完全封锁的，所以镇鬼要出手早该出手了，埋伏并不是精明的选择。这种时候只靠一个镇鬼根本不足以挽回因为没有治疗而受到的压迫，镇鬼应该是去交换治疗了，那么眼前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宇文周终于决心出手，不再做那最后一道留守的退路，谁想这时魏琛的迎风布阵却突然向他出手。迎风布阵可还完全没有摆脱卢汉文刘云的纠缠，拖着这么一个小尾巴居然还向宇文周的索克萨尔出手，一挑二，观众们都惊呆了，这魏琛居然这么强，可以一挑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但是紧跟着因为只顾攻击索克萨尔，居然没有来得及闪避刘云劈过来的一剑，迎风布阵被一剑劈翻在地，咕噜噜地滚起了跟头。搞什么呀？所有人都皱眉了，这魏琛怎么看也没有一挑二的能力吗？到底是怎么想的？结果迎风布阵这么咕噜噜一滚，好像滚上瘾似的停不下来了，直接就滚没影了。卢汉文也是因为那一剑中得太简单，呆了一呆，反应过来急忙追在后边急走。 当心！ 看到迎风布阵直接滚到消失，宇文周连忙提醒，但是到底还是迟了半拍。六星光劳